它的价值，它的这些 quality 质量方面的这个下降。 我们说城市衰落了啊，经济衰退了， 嗯， 利润减少了， 嗯， 是吧？啊，什么东西一个什么城镇衰落了， 对，甚至你比如说人的道德呀、啊，这个水平水准都下降了，都可以叫它 decline、哦、 走下坡路了。 哎，对，没错， 你想都是低向下了 ，cline 倾斜了、嗯。 在我们的考试当中呢，经常出现的是城市衰落或者是经济的衰退，哎、 这个用的多。咱来看看，城市衰落叫做 urban decline，urban decline， 经济衰退叫做 economic decline，economic。 Decline、 好，请大家啊，全部写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 嗯、 啊，各位同学都写一写，动笔，动笔，动手写一写、嗯。 我在那个做直播课的时候呢，我老跟大家说，快写上啊，人在做天在看，不写必死无疑。大家哇都全写了， 人在做天在看，行哈、啊，行哈、啊。 嗯、 啊，我们说急速下降叫 rapid decline， 或者呢 sharp decline，、 啊、急剧的、 啊，尖锐的。 那我说慢慢下降 啊，您说逐渐下降 啊，逐渐下降、 啊，慢慢来，那就 gradual decline。 哎，对了 ，gradual decline。 对，有同学您说，老师这些词儿我都不会，没关系，您先掌握 decline 下降就好、嗯。 其实您知道吗？好多这些词哈、啊，越不用就觉得越没用， 是 吧？所以您就 哎，经常写一写啦，经常背一背啦。 哎、我们来看两个例子，跟咱们生活呀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咱们说利润减少，哎，这多哈， 嗯， 哎，做生意呀、啊、是吧？商业里边啊，利润减少，我们说呀，说这公司报告。哎呀，它的利润呢略有减少。 那我们分享这个句子啊，其实他想说的就是公司报告减少了。什么减少呢？啊、哦，是在利润方面减少了。 好 ，the company reported 报告了。 嗯， 什么呢 ？A small decline。 A small decline、 哎。你看这英文说、 嗯、 有一个小的减少， 在哪方面的减少 ？In its profits。 啊，在它的利润方面。 哎， 嗯， 你看人家我们中文说略有。英文说、嗯、一个小的减少 ，a small decline， 嗯， 一个小的减少， 嗯，所以这个词特别生动哈， 哎，很生动， 对， 所以 a small decline， 一个小的减少，哪方面呢 ？In its profits，、 嗯、 利润方面略有减少， 对，就是企业家哈，其实最担心的并不是大幅的这个下降，而是。很小很小的这个利润的减少、 哦、 因为大幅的下降很有可能你能意识到比如你的产品落后了、 哦、 或者说你的这个产品可能要被淘汰了那么你将会去转型去做其他的事情 嗯 啊，但若是这种小小的利润的减少，在我们企业管理当中呢，很有可能某些销售部门或者财务部门将会通过提高单价的方式，把这个小的这个 decline 把它抹掉。所以从整个报表上，你发现还是很漂亮啊。 嗯、 但是你会发现已经达到了用户的顶峰，就是它没有增量了。 嗯， 所以只能够通过提价去提高你的这个 profits， 然后。会有一个累积效应，当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这家公司瞬间就 collapse 了。 哇，所以这个 decline、啊、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 small decline。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比如以后我们自己去经营公司的话，你不要去担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great decline， 这个时候你是马上能看到方向的。但那种小的 small decline， 你真的要小心了，嗯、这就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感谢副总的教导， 哎呦， 副总吉祥啊！感谢副总， 平身平身， 副总吉祥。我们再来看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说这汽车的增加呀，哎呀，它导致了公共交通的减少。你看，一个增加了，一个减少了。 嗯 ，an increase in cars， 哎，汽车增加了。 这个大家可以发现哈，这个里面都有那个介词 in 的搭配。刚才说的是 decline in its profits， 这里是 an increase in cars。都是一个相同的用法， 就是说在哪方面嘛，哈。 对 ，an increase in cars has resulted in the decline of public transport。 嗯，这个你看，在小汽车方面的这个增加，最终 resulted in 就导致了在公共交通方面的这个下降。 哎， 那您看啊，刚才我们用到的是 decline in something， 而这里呢是 the decline of something， 其实差不多都 OK 的。 嗯，所以说呀。这个呢，这个 decline 的意思主要就是一种数量、价值和质量上的一种减少， 对， 下降和衰落、衰退， 对， 就是大势已去，哎，有点这感觉哈， 没错 decline, 没错， 因为毕竟呢，嗯、这是一个斜坡，斜坡是往下走的， 对， 哎， 所以它更多的是一种价值、一种质量

是沮丧，是消沉， 或者是丧失这个 enthusiasm， 这个热情激情， 是失去信心，是萧条，是不景气，是减少工资。 对，可以这么说。对， 行不行？ 可以。 它有三层意思。我们来看第一层吧。Make somebody sad， 你那精神头啊给你压下去了。 对，所以让你就特别的不开心，特别难过。 网络流行语叫蓝瘦香菇。 哎，对，没错，蓝瘦香菇。 当然虽然说现在有点过时哈。消沉嘛，沮丧嘛。 对。 没那个心气儿了。 对，没错。 很多人啊容易受那阴雨天的影响。哎呀，说这天儿不好啊，我心情特抑郁。 阴雨天我们都知道叫做 wet weather。 wet weather。wet 就是湿湿润润的。 湿湿润润的。 weather always depresses me。 这个阴雨天总让我 depress， 就是让我特别压抑特别难过。 哎，叫 depresses somebody 就行。 对， 你这阴雨天你可以换成任何让你不爽的事情。 对，没错，比如晶晶就让我很不爽。 Always depresses me。 对， 那他老压制我， 老压制我。对， 那我真是郁郁不得志，老想翻身翻不起来。 翻不起来，最后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对，他狠狠的扼住了咽喉。 非常好，杀死在那个什么摇篮中。 杀死摇篮中。这例子就举偏了哈。说说阴雨天吧。Always depresses me。 对， 你知道那些让你心情不好的东西都可以怎么用。 是， 或者是说你说哎呦 it depresses me to do something。 就是 做一件什么事情让你感到 很 沮丧。 可以这么说，说哎呦，你说现在看到这么多女孩都在抽烟，让我觉得挺沮丧的。 It depresses me to see so many young girls smoking。 It depresses me， 形式主语来了。It depresses me， 干嘛呢 ？To see， 来看见呀。So many young girls smoking。 对，刚才金老师所讲的这个形式主语非常好，其实它就等于后面的 to do 这个不定式结构，就是做这件事情 depress me。 Depress me。 哎， 这事儿，这后面那事儿吧，它是一形式主语。 对，没错，没错。 It depresses me to do something。英文常用结构哈。老司机们都知道了。 是的。 来说一个萧条不景气吧。 好。 也是这意思啊。 实际上呢，在美国的这个历史上哈，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经济哈，我们看到是在近几十年当中呢，还是一路向上的，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道琼斯指数、工业平均指数也是非常好。但实际上呢，美国在我们说二战一战之前呢，它的这个经济啊，其实是大起大落的。它的很多的这个经济的走向呢，不仅仅和国内有关系，和国际的这个事情啊，政局都有很大的牵连。所以我们说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那美国呢就会经历一个时期，就叫做 Great Depression， 我们说大萧条时期。 大萧条应该用的就是这 depression。 对 ，depression。这词儿啊，你在任何的历史书上都能看到这英文单词。 是。 只要是大萧条就叫做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Great Depression。 人那个抑郁症啊也叫 Depression。 哎，对，没错， 是吧，都是这词儿的延伸。人生都给你摁下去了，你想想多难受啊。 对啊，经济摁下去了，其实你这个经济不好，人也会很 Depress， 也很死气沉沉的。 对，没错， 对对， 没错。 这个 Depress 它很好用，它就是你说比如说什么让什么不景气。A depressed B。就这么用。 A 让 B 很不爽。 不爽。经济衰退导致住房不景气。经济衰退叫做 The recession。 recession。叫经济衰退。 这个词当中的有个词根是 CESS， 它表示走路的走。前面的 RE 呢是回，所以往回走，这不就经济下滑衰退 吗？以后我们会遇到这个词的，到时候再详细讲。说这个 recession 呢 has depressed the housing market。A depressed the B。 对。这个你看经济的衰退按住了住房市场，那不就是让这个住房市场不景气吗？ 所以以后你遇到这词儿，你说老师不景气，什么叫不景气啊？什么叫不景气啊？ 什么叫不景气？ 按着你头了呗。 啊，对呀，就没法发展了呗。 遏制你了呗。 对，那在经济学当中，比如说流动性枯竭了，那慢慢的就会导致经济越来越不景气了，是不是？ 对，还有一些类似引申的，像降低价格呀，减少工资啊。To depress price 也能怎么说 ？To depress wages。 对呀。To depress wages， 减少工资。 减少工资。 哎，你看这些是，所以 depress 大家就记得，第一，心情抑郁主要的。第二，萧条不景气，尤其是 the Great Depression。 对，我说那个朋友呢，他。